就是所謂我哋叫做 norm，N-O-R-M。通常都有中數的就是 S。咁其實一好容易咧，就係諗起一個另外一個英文字叫正常 normal 嗰個字啦。其實都是嗰度嚟嘅。咁就係話咧，一個社會裏邊咧就不能夠淨係靠法律去維持秩序嘅嚇、啊，因為咧你無論你一個尤其是一個社會，尤其是而家啲大城市咧，喐下有幾百萬人成千萬人嘅人口，你純粹靠法律啦、靠警察咧，係不能夠維持社會和諧同埋治安嘅。咁咧就只要一定要靠人咧，有一啲行為咧係自動會遵守嘅，即係例如啦，唔可以隨地吐痰啊，例如要排隊啊，諸如此類，即係嗰種。咁呢啲咧，一般嚟講咧，我哋就叫做社會規範啊，即係喺社會學嚟講。咁啊，如果你正式嚟講學術上啲講咧，將呢個社會結構啊咁樣嚟分析嘅咧，就係、是、一個美國嘅社會學家叫 Target Parsons。大約佢喺50-60年代嘅時候寫咗一本書，就係、是、關於呢、這個即係、就是、社會結構嘅 social structure 嘅。咁佢就係一個社會裏面咧，首先一定要有一啲人共同遵守嘅價值觀念啊，即係呢啲觀念咧，例如譬如人要孝順啊，我哋要遵守呢個秩序啊。 鬼佬知道孝順 嚇？即、就、係、是、我哋講中國社會啦，係嘛？好啦，咁由呢啲價值觀念咧，就會咧係衍生一啲咧行為嘅標準，即係人都應該遵守嘅。咁呢啲就叫社會規範啦。咁佢有個特點咧，就係所有呢啲嘢咧，呢啲社會規範咧，最好咧就叫天經地義。你千祈唔好問嚇點解我要遵守秩序啊？點解我紅燈唔能要企度啊？綠燈先可以過馬路啊？或者點解唔可以隨地拋垃圾啊？諸如此類，喺大眾地方不能夠喧嘩啊？諸如此類。咁但係亦都有啲咁呢啲，因為呢啲社會規範咧就建築喺一啲所謂社會價值嘅一啲 values 嗰度嘅。而且咧，係一般嚟講咧，係不能夠咧係懷疑或者咧係即係批判啊，或者信即係質詢嘅。一質詢咧，就表示咧可能個價值標準轉咗啦。咁於是咧個社會規範咧，亦都要隨之而變啊。咁樣咁呢個咧就係即係社會學對所謂規範嘅一個定義啦。根據 Target Parsons， 咁而家都大家認為係一種共識嚟㗎啦。咁啊，規範呢個字亦都用到普遍啦。咁但係其實好多人都唔明白，即係背後啊嗰個社會學嘅源起喺邊度。咁啊，趁呢個機會咧，就略為簡單解釋一下啦。咁啊，馬丁成， 社會規範呢個題目出得非常之好， 係 因為咧，我諗而家社會上面對社會規範嘅理解咧，有好大嘅誤區。 係。 啊、正如馬恩慈剛才所講，社會規範是會變的， 一定會變啊， 係啦， 唔變唔得啊！ 即係隨住呢個社會的變化， 係 呢誤區喺邊度咧？ 嗯， 誤區特別啲青少年咧，會誤認為啊，社會規範咧係政府定落嚟嘅， 其實未唔係。 唔係呢個錯得好緊要，點解話錯得好緊要咧？ 係 因為社會係人類社會， 嗯。 人类社会比起政府，不但是老豆同仔的关系， 嗯， 阿爷同孙的关系， 嗯， 甚至是祖宗同那些咩咧 ，Kelly Clark 乜冇得比的低档， 嗯， 因为时间啊，人类社会有几多年呢？ 嗯， 讲少啲都是几万年， 嗯， 国家政府有几多年呢？ 啊，国家就短了、啊、几百年了。 讲得多呢几千年啦、啊、我比你讲不够啊。 那些叫王朝啊大佬。不 是都是国家。 啊、 国家。哎、我现在讲的国家政府。讲、 啊、 到大呢都是几千年。讲、 啊、 到小呢就不足几百年。 是啊。 这里一个。 嗯、 再一个呢国家是会灭亡的。政府。 是。 当然啦历史上。历史上国家灭亡了几多 少、 啊、 文明都灭亡了。 不用说 戰国七雄去哪里 不见了。 这个周朝八百诸侯都是国来的、啊、去哪里没了嘛。剩下金楼玉衣咯。政府更加不要说了，政府的更替是恒常的。不更替是不可思议的。啊、不要想千秋万代。啊那些是一種美好的 想像 願景。 是。 啊。咁講起呢個社會規範，恩慈已經講得好啱，就是規範。 是。 点解有规范呢？ 嗯， 无规矩不成方圆。 嗯， 你有咗社会，如果冇个规矩咧， 系唔掂， 你好大镬嘅。 系啊， 嗰个规矩唔系边个定嘅， 系 而系人类发展当中咧，佢形成嘅。 嗯， 嗱，比如讲举个例，即系我就好老古董啊。如果讲起社会规范咧，中华民族最古老嘅咧，知悭识俭。呢、這个社会规范， 嗯， 点解咧？唔单止中华民族，即系所有人类社会喺原始嗰阵时咧， 嗯， 你唔知悭识俭嗰个种族啊，嗰、那个部落啊，嗰、那个氏族啊， 嗯， 忙咗好耐啦， 系， 因为嗰阵时食物短缺， 嗯， 你对食物特别系对粮食，你如果唔珍惜咧， 嗯， 都唔系人嚟嘅，即系老一代嘅人咧，见到你，赠送。唔要啦，倒啦吓，开挥放雪柜啦，压住啦。咁老人家最多就皱皱眉头啫。如果见到你倒饭咧， 系 一定闹。 系 吓咁折堕噶。 哦，诗都有讲啦。 吓、 啊，汉狄王下 乜乜咁折堕噶？我哋从细就听啲父辈祖辈讲孔子嘅故事啦。话孔子有个弟子食饭嗰阵时咧。 嗯， 即係嗰陣時冇啲機械啊， 嗯， 全部靠人手種嘅啫啲谷， 嗯， 咁必然咧嗰陣時嗰啲米裏面有好多谷係未種到嘅，成粒谷嘅， 嗯， 即係我哋細個都食過呢啲咁樣嘅米，係，咁嗰個徒弟咧，那個學徒咧食到粒谷咧就攰咗佢出嚟， 係， 掠咗， 哦， 孔子大怒， 係， 嚴厲咁訓斥佢。仲要開革佢，啊、一粒谷啫嘛，點解咧？因為糧食，咁即係呢啲教導我哋係要惜福， 係 呢、這個應該係最古老嘅社會規範，唔係之一啊。 我又加多句啊，其實生物都係所有，譬如肉食動物啊，尤其是譬如老虎、獅子呢，靠捕獵其他動物為食嘅咧。佢食飽咗咧，佢、見到只羊行過，見到只鹿行過，佢都唔喐嘅。係、呢個識儉啦，即係慳翻自己嘅精力啊。因為你食幾多食物落去咧，就會產生幾多精力。好啦，你無啦啦你都食唔落啦，食到飽啦，咁你何必要殺咗要走去捉嗰只鹿？何必要食佢咧？咁呢個咧就唔係佢識諗，而係話佢嘅本能啊，即係我喺呢個地球生活裏邊嘅本能咧，就一定要知慳識儉。 殺鹿唔係為咗殺鹿，殺鹿為咗求生啫。 係啦，為咗食啫。 意圖 係啦，你食飽咗咧，仲殺佢嚟做乜咧？咁所以點解中國以前我記得有我中學讀過一課課文叫《貓捕鼠》啊嘛。 哦。 啊，而家啲人就寵愛啲貓啦。 哦。 咁但係嗰篇文裏邊咧就好憎啲貓嘅。 哦。 因為啲貓咧走去捉雀仔，佢唔係食雀仔噶嘛。 捉嚟玩噶嘛。 佢捉嚟玩， 捉嚟殺， 捉嚟殺，捉嚟殺咧，其實佢亦都有方嘅，因為佢本身係從以前係野生動物嚟嘅，佢要靠獵殺嘅。咁佢點解要殺嗰啲雀咧？就係、磨練佢自己獵捕食物嘅技巧。咁呢個都係唔係話完全冇意義嘅，但係就唔係為咗食。咁但係以嗰陣時，我記得都半文言文嘅，認為貓捕咗啲貓係衰貓嚟嘅呢啲。你明嘛？因為佢唔係佢冇必要。 而家外國啲貓咪啲寵物貓咪開始偷嘢咯。偷鄰居啲嘢，其實佢都係喺度滿足緊佢依個捕獵嘅依個咁樣嘅手法噶嘛。 嗱，我仲要繼續講落去。 好啊， 就話社會規範同呢個政府嘅規定， 嗯， 啊，佢如有雷同咧，就實屬巧合。 嗯， 啊，點解咁講咧？ 嗯， 因為佢兩者之間咧，嗰個服務嘅對象啊，係唔同嘅。社會規範咧，佢係民間形成嘅。 嗯， 佢係要照顧到民眾，特別係底層民族嘅最大利益。 嗯， 係咁形成嘅。 係， 而呢個政府甚至係高層，甚至係領袖，佢、所定嘅法規咧，係佢嘅利益集團，甚至佢個人嘅喜好去定嘅。所以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但政府永遠都用手。 他認為他代表 所有 大多數人的利益，他認為啫。 你圈一圈人一齊啦，你人點解要群居喺埋一齊？係因為當初大家覺得咁樣樣嘅生存嘅機會會高啲噶嘛？ 唔係，因為馬騮就係群居嘅。 唔係所有動物都係。 因為猩猩就唔係。 唔係。 錯得好緊要。 點會所有動物都係群居？ 唔係老虎嗰啲就唔會啦。 都唔係，有好多動物。我哋唔好拗呢樣嘢。 係， 即係 唔係我講 群居唔係動物嘅本性。 唔係群居係 人類嘅本性。 群居係某啲動物嘅本性啊。 所以我哋先至講有社會學啊嘛。 咁所以應該係話你話，如果一堆群居嘅乜嘢都好啦，動物又好，淨係得人嘅啫，淨係得人係群居。佢中間嘅當初呢啲規範係應該係攞嚟慳時間噶嘛，即係大家都認同我應該咁樣做，我就會比較慳啲時間啊！我唔需要再每一次下下都討論啊，點解我哋要咁做啊？係咪應該咁樣？ 唔係咁嘅意思。 哦，呢個就係契約論咯。 唔係咁嘅意思。 唔係咁嘅。 社會規範咧，佢係自然形成嘅。 係。 你因為人係有理性噶嘛？ 嗯。 佢形成咗以後咧。佢就理性將佢成為一種規範， 係 啊，係咁樣嘅。 咪最簡單，咪撞個板咪知咯。 嗱，就話俾你知，點解兩者之間政府嘅規定同呢個 呢個好緊要， 人類嘅普通嘅規範 係 有明顯嘅區別咧。 係 嗱，舉個例子， 係 我哋都係唐人啦，唐人過新年係過春節噶， 係 啊，咁呢個係多少年傳落嚟噶啦， 嗯。 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规范了、 嗯、 过年它有什么内容呢、 嗯、 首先就要团年啦、 嗯、 家庭团聚啦、嗯、家族团聚啦要拜年啦识得分尊卑啦、啊、那喜庆呢放炮仗啦这些中华民族放了几千年的啦 现在没得放、 啊、但是点解港英政府唔放呢啲马恩次最清楚啦？ 系 六七暴动系嘛、 啊？周街菠萝。 你可以嗰阵时话为咗呢个紧急状态， 系 甚至系准战争状态，咁、 嗯、 啊费鬼事有啲咁样嘅声咧，系混淆咗枪声， 系同埋炸药。 咁啊，当时佢系有呢个理由解释， 系 但系此后嘅太平盛世咁多年，点解仲要禁咧？ 系 啊，而且咧 顺手咯， 唔系。是可笑到连体育运动会那个号令枪都禁埋啊！香港骑呢到揾喇叭，噗咁，喂呢啲唔得噶，人哋搞到百分之一秒咁准确噶， 系吓系， 咁呢啲殖民政府骑呢， 嗯， 佢骑呢得嚟咧又反驳， 嗯， 啊你话民间唔准有烧炮仗， 嗯， 你点解要放烟花？啊、你放烟花唔白灵白烂啊？ 我点知啊？你放礼炮咧？ 咪即系咁讲啊！ 过年，我话喺呢个咩啊？ 新年嗰阵 系啊，系 嗱呢啲就叫做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系 即系我个 point 就系州官同百姓系对立嘅。 系 一般情况下 系 唔系真系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系 啊，即系佢哋系为佢哋方便。 系， 即系啲狗官为咗方官僚啊，为咗佢方便。 喂， 港英仲唔系狗官？闹得啩？ 喂，闹得个问题就系呢个咁嘅价值嘅吓，或者成为规范咧，其实唔系好中国原始嘅。 梗唔系啦，我仲要讲啊！ 中国皇帝话我系父母官啊嘛，我系为你哋嘅利益噶嘛，我代表你哋嘅利益噶嘛，我做嘅嘢梗 啱。你哋最大嘅利益系要。服从皇帝， 冇错啦， 顺应天命， 甚至官啊，总之上级你就要服从，你唔好净系皇帝，皇帝鬼识。 行都有行规噶，中国古代 系行规，咪就系你最初讲嘅咯，即系一个行里边嘅本身产生佢嘅规范。咁呢个可能咧就系真系开始成立嗰个行会嘅时候讨论出嚟噶啦。 嗯， 嗰啲就系社会规范嘅分支。 系啦，系啦， 啊，系分支。 嗯， 当然我唔系喺呢度截然对立政府。嘅將佢嘅壞處同埋呢個社會規範嘅好處對立起嚟，唔 係 有時咧政府嗰啲強勢嘅規範咧 係 啱嘅，嗱，比如講商鞅變法開始，佢嗰啲 秦國咧，其實係啲野蠻人嚟嘅， 好細嘅國家嚟。 戰國野蠻人嚟嘅， 戰國七雄最渣嘅。 佢係周朝啲馬夫嚟嘅啫嘛，咁啊咧，封你嘅地方，你啲馬夫嗰度西邊多馬，你嗰度 咁嗰度啲土地都唔係好嘅， 佢就 貧瘠嘅。 都 OK 噶，呢個渭河平原嚇，百里秦川 OK 嘅。咁但係嗰時未開發， 嗰時未開發。 係咁，秦朝嗰度。秦国嗰阵时嗰啲社会规范系咩咧？系报私仇，系即系家族私仇，或者个人私仇。所以咧，商鞅佢魏国人嚟噶嘛，请到去秦国嗰阵时咧，佢就发现呢点系好 系唔掂啊，好唔掂， 不利于国家嘅强大。 冇错 啊，佢就总结咧八个字啫， 系 话你秦人咧点咧，勇于私斗 系。 却于呢个公愤， 好啊！不过你又嗱，呢度又拆开一笔讲讲啊，即系点解佢哋接受私斗咧？又有佢本身当年啊，私斗呢个规范又有佢合理性， 梗系啦。 所以规范呢样嘢点解唔变得咧？譬如游牧民族一定私斗，喂，大佬佢即系成个平原啊，成个草原嗰度牧羊，喂，你整个政府点样管得到嗰班友啊？嗰班友即系每年咧，中环可能数百里嘅。即係逐水草而居， 唔單止係咁樣啊！嚇，反而你知道私鬥呢味嘢咧，唔係人地廣人稀先玩噶。人口稠密到珠江三角洲 一樣私鬥， 喺呢個咸豐年 係 同治年間 係 有過十幾年嘅長時間嘅私鬥喺邊度咧？珠江三角洲嘅四邑啊！四邑地区是很繁华的地区了。他什么人私斗呢？地主客家。 客家人喜欢打交。 不是这样说，客家人 打嚟香港扮香港。 你种族主义啊，你 我只是客家人。 不是主义，而是他搞错事实。 不是他客家人，他自细听啲父母辈咁讲。 搞错事实。 即 是客家人好。即係好武啊， 係好武呢個陣， 練武啊，嗰啲係被逼嘅啫。 啊，所以你哋唔好賴到，你唔好賴到鄧小平嗰度講啊，好鬥呢樣嘢。 我講呢個地主咧，唔係共產黨嗰個階級分析嘅地主， 係 而係本土人， 嗯 啊，客家鬥地主， 嗯， 即係啲移民啊，新移民， 我呢個必然噶啦。 佢聚居喺嗰度咧， 係 因為你係新嚟嘅，第一。你肯定新嚟嗰啲好嘅地方，人哋霸曬噶啦，你係窮鄉僻壤，係嘛？ 啱啊！ 第二咧，啲官一定唔幫你嘅， 係 因為人哋天護齊民啊嘛， 自己有嚟噶嘛，係 嘛？點會幫你啊？ 係 咁，所以佢哋係弱勢族群， 嗯， 就只能夠自己聚埋一齊，你啲客家土圍啊，乜乜啊咁，咁啊有咩事咧？告官冇用嘅，實輸嘅，自保啦，係嘛？練武啦，啊拳腳啦，甚至呢個槍刀槍啦，咁樣，即係啲地主啲土地人啊，梗係話啲客家人好鬥， 客家人都話自己好鬥， 咪中意㗎。 你話你可以話佢好打， 好打， 好打， 又好打啦！你好打先會好打嘛， 你成日打打到懟冧你。 唔係你其實即係我哋你計翻條數啊，五幾年嚟到香港嗰啲南來嗰啲咧，一樣好中意練武嘅。天棚，我記得即係我住嗰啲窮啲嘅地區啦，天棚就。夜晚咧，所謂食夜粥就係咁嘅意思啦。 你見到嗰啲咧係過江龍， 唔係接本土嗰啲， 唔係絕大部分個個都係咁。 係 佢過得江嚟，梗係有翻咁上下噶啦。 唔係同埋當時嘅人咧，從事勞動嘅多啊。咁而勞動咧，嗰陣時有冇社會福利？你受傷啊，你病咗嘅時候， 打揾關德興啦。 唔係你病咗就冇公開噶啦嘛。咁於是咧，好啦，放咗工又唔係太攰嘅咧，就學下武打。第一。啊！嗰陣時 有夜粥食啊嘛， 有第一有夜粥食，第二咧就保持下身體健康，第三咧就係、是、有時唔好走去衙門嗰個咧，即係講鬼文嘅，係咪先？嗰啲差人就貪污舞弊嘅，咁你學你話齋冇辦法伸到冤嘅，咁唯有就係 先已經打三百， 唔係咯，就一定係你要自保啦。啊，海林有咩補充啊？ 哦，冇啊！我覺得嗰陣即係我都係聽啲細叔伯啲朋友，即係我最記得係好似十幾年前，我哋喺香港，即係啲差唔多我哋自己年紀，大家講客家話講咩，就係講打交。 係。 所以我觉得是有少少， 即是当年怎样打败人啊，那些全部成为就是这个族群的很骄傲的历史。 即大家倾开偈，原来哦，原来大家都是客家人，大家这个年纪都还是讲的。是 客家人从一开始就打败。 是 不打败不用背井离乡走佬啦。这么简单。 喂，其实 原初是哪个朝代开始？ 好早啦， 好早啦，系嘛？ 客家即系而家讲紧有客家人嘅地方咧，主要广东啦， 系啦，广西啦，广西都有， 两广， 两广啦， 福建啦， 系啊， 江西啦，湖南啦， 即系全部北方落嚟嘅 地方，北方，你喺客家话同北方， 咁啊系， 系都有客家人，系嘛？ 咁啊计条数，即系应该大规模都应该系东晋嗰时开始，即系西晋亡咗咧。 多啦，总之一乱就走。 就向南走， 朝廷都走了，冇人走。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听听呢个新闻先。咁啊，十二点半后继续翻嚟同大家讲社会规范。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十月发表本届政府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由于是他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会作出一些总结，并且勾画出怎样看香港的未来。他又預告，當中最重要一環是土地開發。林鄭月娥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以往發表施政報告前，政黨會好像給予菜單，讓政府再剔選，今次將不是這種取態。他已經有心理準備，或者被指假大空、紙上談兵。被問到是否意味等同撰寫下屆的施政內容，林鄭月娥說她完全沒有這個考慮。被問到她出任特首時面對批評，家人有什麼看法，林鄭月娥說不能夠展開討論，一討論就會很傷心，當談及家人她就會眼濕濕，家人為她作了很大犧牲，彼此心照，兒子和丈夫不會要求她公開多謝。林鄭月娥又說，在任期最後一年更換政務司司長和部分局長是為了有利施政，她期望政務司司長李家超上任之後能夠做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其他工作包括扶貧和青年等的工作就由林鄭月娥自己落更多功夫處理，她形容各自發揮優勢。林鄭月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形容，去年實施香港國安法之後，效果立竿見影，香港由混亂變平穩，但是近期發生的事顯示情況仍然有隱憂，當局除了懲治之外，亦都要作出防範，包括在教育、傳媒和社交媒體等方面要有足夠監督和指導，當局需要有人很熟悉國家安全的重要性，熟悉體系和有能力統籌，是作出有關人事佈局的目的。當局今早完成黃大仙金鳳街一至三號受限區域的強制檢測行動，28名居民接受檢測沒有發現確診個案，到朝早8:15亦都已经完成受限区域内的執法行动。政府曾经派员到访区域内11户，其中一户没有人应门，当局会采取措施跟进。

好啦，翻翻嚟今朝嘅广东广西，咁啊，先提提大家，天文台仍然发出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嘅吓。咁啊，另外咧，预先讲讲啦，嗰啲老听众都知噶啦。咁啊，大家咧可以上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呢、這个朋友嘅友咧留言啦。咁啊，另外十一点我哋就开放个电话，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参与我哋嘅讨论嘅。咁啊，电话号码就1872311，大家都知噶啦。咁啊，直播室咧有海林啦，有马鼎盛同埋马恩子。咁啊，马鼎盛咧头先提出一样嘢好好嘅。就是说政府想立一些规范同埋民间自己演进出来的规范呢，有时呢就会有冲突亦都有矛盾的。尤其是譬如香港人其实而家呢正是呢遇到一个所谓规范的大改变。是吧，大家知道即是第九七之前呢，我们是个殖民地来的嘛，香港是个殖民地。所以殖民地呢又有一个好即是那时候人都讲的规范，就是说呢政治你不要理啦，这个地方是搵钱的。你明白嗎？咁好啦，即係我係殖民地，咁你又冇辦法理佢㗎，係咪先？咁同埋咧，即係基本上嗰個主要嘅官方語文英文，咁大部分香港當時嘅人口又唔識，咁所以變咗一個規範咧，就係話你唔好參與政治啦，或者唔好理咁多政治嘅嘢啦。咁同而家咧，回歸之後又講政治化咯，又講好多，即係個規範完全又變咗咯。咁呢個其中一點嘅啫，其實仲有好多其他社會嘅規範咧。是正值一个改变，所以呢就令到真係人心呢好唔安定嘅。凡係一个社会规范呢，正如我哋头先讲，就係话你一开始嘅时候呢，梗係认为佢天经地义无可质疑嘅，即係我哋应该遵守嘅。咁好啦，突然间你一改变咗个规范，唔係喎，你唔能够用以前嘅方法嚟做嘢喎，你唔能够相信添呀。以前你相信是好嘅嘢，而家你唔能够话认为嗰样嘢係好啦，甚至係认为係坏嘅。咁嘅时候呢，即係你一個人要改變，要適應咧，係非常非常困難嘅。 有時啊，好容易嘅，即係睇你嗰個改變係咪未熟啊？ 係 啊，如果係未熟嘅話咧，係好容易嘅。即係教人即係衰咧，好容易嘅。即係教 學壞三日，學好三年。 係啦，我舉個例啊。 好啊， 仲係頭先我所講嘅，即係。知慳識儉，呢樣嘢咧就近年來啊就被顛覆，甚至係政府係鼓勵 消費嘛， 係啦，拉動內需，要消費，唔消費邊有 GDP 啊？ 係啦， 萬次你件衫著咗十年都唔換，害死人啦！ 係啊，好啊，我肥咗咁多，十年唔換到件衫係好事嚟㗎。 即係咁樣，比如講，即係啲鞋啊。 系， 我啊中意着旧鞋， 系一定 啦。旧鞋越啱脚， 越舒服。 咁你即系如果有人啲长辈 系 过年过节 送对新鞋俾你， 唔系闹啊？ 做咩着旧鞋？ 乜过年都唔着新鞋啊？即系总之系嗰种观念啦。 系 我就觉得即系啲旧嘢。啲衫特別係啲內衣，著俾自己睇嘅啫嘛。係啊，係有啲穿穿爛爛，其實舒服噶嘛。 係 啊，咁呢個勤呢、這個慳儉咧，喺現代嘅消費社會嘅鼓勵你不斷換。 係 啊，老實講，而家啲細路邊個冇十對八對鞋啊？ 係 啊，劈都有劈十對八對啦。 哇！我真係一世人未試過擁有十對鞋。 啊，係咩？ 唔係夾埋啊，即係喺同一時間裏邊。 我知道，我明 白。同一時間裏邊有十對鞋，喂，你揾地方等都費事煩。 我而家冇啊。 我都冇好耐未試過，直情 唔係冇必要嘛。 最多三至四對夠曬。 皮鞋、波鞋、涼鞋、拖鞋，乜嘢一句話曬啦。咁出街或者你旅遊全部有四五六對、七八對足夠。 香港又唔係話即係好似外國咁，冬天要著靴啊，諸如此類。 著埋靴咪多一對。 唔係問下海林啦，女人最中意買鞋嘅。你屋企試過幾多對鞋？ 我自己試過，我其實我都已經叫做好收手都應該廿幾對， 但係呢個男女分別嚟。 但係而家你多咗地方可以著波鞋咧，可以著輕便鞋咧，就容易咗好多啦。因為以前好多地方女人係一定要著高踭鞋嘅，即係你唔著嘅話，人哋就覺得你好似唔正，即係你唔尊重個場合。而家慢慢依、這個真係改變啦，依、這個真係 social norm。依個你見佢過去嗰一年，你見到街邊即係街上面嘅人嘅衣著，女性嘅衣著係 casual 咗好多。 咁就容易好多。 唔係，同埋呢五呢而家即係講開又講啊，即係呢五六年都有個好大嘅改變。以前咧，我哋講即係潮流啦。自從有咗所謂 fast fashion 啊，即係快速時裝之後咧，你發覺咧就係啲人著嘅衫咧係平咗好多嘅，因為每年要劈啊，因為而家唔係著衫噶啦，即係以前咧，我記得細個咧， 嗰啲叫裝身， 阿媽教咧就係話即係要耐用啊嘛，買嘢最緊要耐用嚇，襟著嚇，譬如你買件褸咁諸如此類咧，最好著五年、四年、四五年嘅，但係而家唔係 啊，十四年我都著過啊， 咁犀利啊， 係啊， 啊你好嘢喎你， 但係 你有報票咩？ 即係唔啱著都繼續要著啦，因為冇報票，報票 改咯。 唉， 但係鞋咧，其實喺美國咧有個 social norm 嘅，有一種 social norm 咧，當年咧喺美國咧係話咧，你過咗即係 Labor Day 過咗呢個係唔可以著 假期， 過咗勞工嗰、那個節咧，嗰、那個節過咗 Labor Day 之後咧，你係唔應該著白鞋嘅。咁呢一種咁嘅 social norm 咧，係另外一種奇形怪狀嘅嘢嚟。如果你遵守啲咁樣嘅社會規範咧，就代表你係某一個階級嘅人。 嗯。 即係你係啲有錢階級，你先至會去走去放假啊嘛。咁、你著白色呢啲咁嘅即係淺色嘅鞋咧，呢啲係夏天先會著嘅嘢。咁、如果你你遵守啲咁樣嘅規則嘅話，即係證明你係某一個階級嘅人。咁、而你去喐人哋唔跟呢個規即係唔跟呢個咁樣嘅守則嘅人咧，你會去歧視佢咧，即係證明你其實咧係嗰啲勢利人。 哦，係啊，唔係呢個遲啲我哋先講啦。 社會規範我咧就想講咗好耐一個問題啦。 係點啊？ 就應時應節講噶啦。 係 就係泳池公共泳池嘅 社會規範。唉， 咁咧嗱，舉嗰啲黑人憎嘅例子啦。你又唔係游水啊？咁你又企曬喺池邊度，你嬉戲又好，高談闊論又好，喺度點都好，總之你係阻妨礙他人。啲社會規範咧，頭先兩位都已經講得好清楚啦，就係唔好妨礙他人。 係 嘛？呢個係最基本嘅原則嚟嘅。 啱。 啊，咁仲有一樣得人憎係咩咧？不但係企喺泳池邊，而且係坐喺泳池邊浸腳，咁、你真係好得人憎，因為人哋遊到嗰陣時對住你對腳，咁算點先？係嘛？ 仲要踢下踢下喎。 佢總之唔喐，咁你已經死㗎啦。 冇可能喐嘅。 仲、有咧，有啲喺嗰個泳池度咧又唔遊嘅，喺度企住 潑水 啊咁。你唔理佢做乜嘢啦，咁總之你阻住地球轉啊嘛。 唔係，亦都有啲中意浮水喎，好幹嘅。 你浮水，你咪去淺嗰個池咯。 反正都浮到 嘅。你仲喺深池度咧，係嘛？仲有咧，做一啲不雅動作，勾身勾勢，好似當喺沖涼缸度咁。即係我唔知道你係咪做緊捽佬嚟，但係你嗰個動作係好引起大家鄙視你嘅。 係。 啊！但系又唔可以鬧你， 令人側目。 社會規範又冇話唔准喺泳池勾身勾勢， 係 係嘛？ 唔係呢啲要真係所謂個，唔係呢個就牽涉一個問題叫公民道德嘅問題啦。因為公民道德咧就唔係冇明文規定嘅，學你話齋，你好多地方 咁 係嘛？即係以前中國人就係講禮 噶嘛， 冇啦而家 不正經地使用泳池啊！ 嗱，仲有一樣嘢咧， 係。 又是殖民地政府留下來的， 是 啊，它叫做什麼呢？香港公眾泳池有明文規定，超過八歲或身高超過 1.35 米的人士不得進入二性更衣室， 是 這一條呢，不能夠說它不對， 是 但是可以說它不妥， 是 咁即係話唔超過八歲，身高唔超過1.35米嘅二，即係人士咧就可以進入異性更衣室。 係啊係啊， 大大的不妥。 即係超過八歲，但係又身高唔超過1.35米， 兩樣都唔得，兩樣反一樣都唔得。 哦，是打一樣唔得嘅。 咁 即係你高得太快嗰啲咧。 你而家知道兒童嗰啲早熟幾犀利㗎。 哦，嚇咁咪改咯。 七八歲佢已經知道好多嘢㗎啦嘛。 係。 我上網特登睇過，有好多人投訴。 係 嚇話咧， 衝個細路入嚟。 話啲異性嘅眼光啊， 係 已經係唔好噶啦， 係 即係會使到你不快， 係 係嘛？咁八歲到底係一個乜嘢概念咧？ 嗯， 嗱，老老實實，50年代初， 我三四岁嗰阵时， 系 啊，啲家长带我入女更衣室嗰度，其实佢已经有一个感觉喺度噶啦， 嗯嗯， 啊，因为同自己身体唔一样啊嘛， 嗯， 啊好奇啊嘛， 系， 咁少不了咧，翻到屋企就同大一两岁嘅大佬， 系问啦， 啊平头品足，即系呢样嘢系好自然嘅， 系， 但系你个社会规范就应该是硬性规定嘛。 哦。 啊，那还有真是最近我就见到不讲哪个泳池了。啊，有一个非华裔人士身高一米七几成身毛带着三个小孩 是 可能是他的子女不理他了，没问过带着三个两女一男， 嗯， 在男性更衣室。 嗯。 个细嘅女咧，足有七岁； 系 个大嘅女咧，大大超过一米三五。 哦，又照入。 咁嗰啲人冇人管嘅喎、啊。我就奇怪嗰啲管理嘅人士啊，属于即系介乎于公务员之类咁。 唔系佢有冇个牌有中英文写住喺度嘅？ 梗系有啦呢样嘢， 咁都冇理由。哇，咁就即系破坏规矩、啊嗯 啊。 你有牌噶嘛？唔系你唔可以暂唔知喎呢样嘢。唔系你唔讲我真系唔知道，即系有啲咁嘅一米三嘅规定，我真系唔知 道。一米三五， 系 老实讲，女仔一米三五， 好高噶啦。 喂，如果系印度嘅嫁得啦， 系 唔系讲少啊？ 系啊。 係嘛？即係呢啲， 呢啲係舊嘅過時嘅規例嚟嘅。 唔係你唔，你直頭你即係異性，你就去異性嗰度嘛。 依個佢， 你實在唔得，佢有家庭更衣室啊嘛。 唔係，應該有家庭更衣室。 有啊，點會冇啫？ 佢有㗎，我唔知道。 係有啊，有有。 點會冇公眾泳池？全部有。 係。 問題你排下隊咯。 誒，嗰度實多人嘅。 佢唔係照顧你一個人㗎嘛。 即係等於女廁永遠都排隊㗎嘛。 呢啲嘢咧，即係。有關人士佢嘅道德標準同埋佢嘅禮貌標準， 係 就應該講唔符合社會規範， 即係唔符合。啊，第一就係你嗰個亂闖嘅洋人啦，或者外國人啦，咁佢就唔啱香港社會規範。第二咧就係你講到你嗰個政府嘅規矩啊，唔能夠適時改變啊，即係你應該同個時代改，即係唔同啊嘛。譬如你可能喺十九世紀嘅時候咧。哇！一米三五仲係即係英國人，可能一米三五仲係好細個嘅。 點會啊？人係越嚟越高噶。 咪咯， 十七八世紀啲人仲即係仲矮啊，比而家仲矮。 係咯，即係真係好難講。 我特登上網睇咧，原來呢啲唔係個別現象。 係 啊，有啲唔知係台灣嘅定係大陸嗰啲網民咧 係 投訴。 哦，啊，因為嚟到香港， 唔係佢唔係講香港嘅事， 佢講大陸。 佢話當地。佢話周不時有啲婦女咧，係帶埋自己嗰啲男仔入女更衣室， 係啊， 咁啲女士咧就譁然， 嗯， 佢仲振振有詞， 嗯， 乜你咁矜貴啊？嚇，睇蝕你啊！即係仲要同人口舌， 唔係呢個多數嘅，因為佢帶個仔入女廁呢個又多嘅。海林有冇見過？ 有，但係而家反而我冇咁，如果唔係馬老師講，我唔係好懷疑，因為 女廁都冇咁衰啊， 女廁都 唔使除光俾你睇啊嘛， 啱嘅。 唔係依個係香港嗰個文化，又同佢兩樣文化撈埋一齊就有啲麻煩。 唔關事嘅，我都唔明白佢最初。 你就算有四樣文化， 係 你都要照顧到最在意嗰一部分， 係 因為喺。譬如外國嘅話，佢有啲天體沙灘咁樣。 嗰啲唔計， 嗰啲唔計，嗰啲。 嗰啲門口係話俾你聽係天體噶嘛，你唔好入去添。你入去做咩裝啊？ 我當年即係而家講當年啦。而家我唔知啦，因為近呢一二十年我都冇去法國啦。咁嗰陣時咧，最早去法國咧有男女同廁嘅，即係我去法國嘅時候仲有嘅，即係好多廁所係噶，男人就入去，女人入去，唔係佢一格格噶。 佢一格格噶嘛，係啊。 係嘛，冇所謂啊。咁但係即係 女同志，中國都有， 都有啊，一定有啊，農村。 即係唔咩農村啊，大城市啊。 幾時啊？ 沈陽。 哦。 咁日本都有。 我都嚇一跳。 係。 我都嚇一跳，因為佢嗱，按照我哋嘅常識， 係 一 入到去見到尿兜就大安全啦， 係梗係男嘅男士 啦，都唔得喎。 原來入邊嗰啲格有女人走出嚟， 係啊，咁就嚇死啦。 唔係因為日本係男女同浴噶嘛，又 少啦，而家好少啦，好舊，喺啲鄉下地方先有噶啦，而家冇噶啦，而家都有塊板隔開噶啦。 所以你話啲社會規範咧， 即係落後咯，落後於時代咯。 有啲人應該係自覺先啱。就算佢冇定呢條，你都應該知道唔好去使到別人即係不安。 哦， 係嘛？呢個係現代人嘅意識嚟噶嘛？ 唔係，但係佢就係高興令到你不安啊！咧令你不安咧，我就有特權啊嘛！你唔係你見好多遊客成日都係咁嘅。即係我唔講邊啲啦嚇，即係一般嚟講啊，去到外國地方，第一佢有或者有啲人係中意咁嘅喎，即係你有呢個規矩，我就明守呢個規矩嘅。咁而 咁我就著數啲係嘛？ 國拉啫，你唔叫人拉你啊？ 咁佢諗下 社會規範，人當地你係外來人，係隔你都得嘅喎。 啊隔下鬧下，趕翻你出去嘅啫，未至於要捉張官府你去㗎嘛？咁佢咪覺得好威咯？係嘛？第二咧就貪圖方便咯，即係譬如佢有個媽媽帶住個細路仔，咁點搞咧？係嘛？你細路仔如果要去 嗰啲喺公園啊，成日見到啦，嗰啲我唔講佢係咪外來嘅， 係 總之佢啲細路咧對住嗰啲花禮啦， 係啦係啦， 淋啦佢， 嗯， 咁你冇計㗎，你明知嗰度有個活動廁所喺度，佢唔去， 佢唔去，行幾步佢有， 即係等你抌垃圾啫嘛，垃圾就喺垃圾桶旁邊抌， 我揾唔到垃圾桶，因為我係遊客， 係嘛？我以為你話盲嘅，你係咪弱視啊？ 唉，咁所以即係呢個咁物觀咧，你就觀啊，通常都係咁嘅，冇人投訴，冇人嘈咧，佢就永遠都唔改噶啦啲嘢，話知佢幾多 投訴都冇用， 話知佢幾多十年啊，係咪先？ 如果我都試過忍唔住，因為泳池你知噶啦，本來都夠逼噶啦， 係 你打橫遊， 好啊， 你咪搏撞啊，搏硬啊，係嘛？ 唔係佢話遊唔到直池啊嘛，直池咁遠唔得啊，我 遊唔到直池，你咪去嗰個淺池咯。系嘛？ 我想喺大池度感受大池嘅气氛，但系我游唔到一条直线。 于是我就要打横游啊！咁啊，即系碰碰车嘅啫喎。 唔系，真系你要去到嗰个救生员嗰度投诉佢，佢喝佢 系 啊，咁佢冇所谓嘅喎。 系佢冇嘢。 一面有得色，即系你话斋嗰只。 系啊。竹木啊嘛，我中意竹木啊嘛，唔系即系有好多人，唔系好多人系咁嘅，即系话咧，佢规矩起为我辈设嘢，系嘛？ 呢啲细个嗰阵时打得少啦， 系即系冇呢一个所谓遵守规矩或者自动自觉唔去骚扰人嘅习惯咯，即系呢样嘢好紧要嘅，系嘛？即系等于香港人以前都系噶，成日话俾人即系去外国一啲比较静嘅地方咧太嘈啊。 嗯， 系嘛？你尤其去到北歐嘅地方，最初去英國都係嘅。我第一次去英國嗰陣咧，即係你一上巴士或者地鐵咧，嚇咁靜嘅。即係以前大家知道啦，香港啲巴士啊或者地鐵咧都嘈噶嘛，啲人喺度一路講嘢，尤其是巴士啊，一樣照講嘢噶嘛，一樣好嘈噶嘛。 唔係你喺日本都，你會發覺東京同大阪爭好遠噶。 是是 大阪會嘈好多噶嘛，所以大阪人就唔嫌香港人嘈，但係你去到東京咧，香港人就覺得好，即係香港人就嘈咗好大聲。 即係呢個社會規範都好地域性嘅，即係好有地區性嘅。 頭先我講嗰個械鬥咧，某一次你應該睇過一本小説叫做《高龍巴》。 哦，冇啊，真係冇睇過呢本。 卡門睇過啊。 係。卡門睇過，佢係翻哦卡門知啦， 就係卡門嗰個作者胡里曼寫噶嘛，古龍巴，古龍巴就係寫呢個科西嘉島上邊一個民族，嗰個族啊，族語個族啊，個民風係乜嘢咧？係要報血仇嘅， 係 即係如果你屋企有一個人係遇食，咁你一定要報血仇，如果唔係的話咧，就俾整個社會唾棄你，咁呢個故事《高龍巴》我建議你睇睇，值得睇。 係 啊，同埋可能有拍成電影，我揾唔到啊。拍成電影就精彩絕倫，真係精彩絕倫。 係 佢就話一個軍官個老豆俾人殺咗，佢翻鄉下，人哋即係全部都認為佢係翻嚟報仇嘅。 係 點不知佢喺法國已經係住咗好耐啦。 哦， 喺 佢話科西嘉嗰啲風俗佢已經唔接受啦。 係 啊，咁但係佢妹咧就死人都捉住佢要報復仇。 嗯 啊，所以就即係呢個故仔非常之好。 係 咁，當然呢啲械鬥咧，科西嘉係有名嘅。 係 十八世紀初嗰陣時咧，佢一年可以有4000次謀殺。 係。 個島好細嘅啫喎，係啊，科西嘉有幾大啫？ 科西嘉人係即係法國人都會咁樣講，即、就、係、是、你法國人一齊咧，即、好似日本人一齊咧，佢話依個人係沖繩嚟嘅，佢話俾你聽，法國人亦都係一扎人，佢話依個人咧係法就係、是、Lacoste 即係科西嘉人嚟嘅， 仲有一種翻譯叫高斯，高斯即係。嗰度其實同法國係冇乜歷史淵源，佢嘅歷史係熱尼亞噶嘛， 係啊係啊， 係熱尼亞俾咗法國冇幾多年， 係 俾咗法國三年以後，拿破崙出世。 好啦，咁啊呢個時候咧又要聽新聞報告啦嚇，咁啊再講講個電話號碼啦，1872311，咁一陣間十一點後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參與我哋嘅討論。今日嘅題目係社會規範。 费券计划至今已经收到超过480万个登记。他在网志表示，这几日走访地区和街坊倾计和协助市民登记，过程非常流畅。街坊兴高采烈地讨论登记详情和怎样消费等，不少商户期待这股气氛为消费市道和经济带来刺激。网志上载片段，陈茂波乘坐电车时话，过去曾经乘搭电车冇带避税银，而俾咗20元钞票，但系有咗电子支付就可以唔使找续同埋带避税银。佢话消费券计划始终系一项新举措，涉及700多万名市民，超过100万商户，系统既要方便，亦都要安全。要容許大額購物，更要鼓勵小額消費。市民需時理解系統的設置和要求。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是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同時驟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東南風。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琳首先讲封路，干诺道西的辅助道路有水管急收，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威利马街和东边街之间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紧的。另外和宜合道去青山公路方向近梨木树商场较早前是有爆水管的，现在封路已经完成，所有的封路都已经重开。而在湾仔柯布连道去洛克道方向近谢飞道较早前亦都是有爆水管，而家封路都已经重开的了。而在葵福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永基路的中慢线较早前是有水管急收，而家的封路亦都已经重开了，就是葵福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永基路的封路就已经重开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皆老街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近住律伦街。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介乎是西贡消防局至到康湖居一段都是交通繁忙。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吓，咁啊再提提大家啦，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啊，如果大家出外咧就小心啲啦，带备呢个遮啊、水啊诸如此类啦。好啦，咁啊今而家咧就十一点零即系十二分啦，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参与我哋今日嘅讨论嘅，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11，我哋讲嘅题目叫做社会规范啊，咁啊直播室有马鼎盛、有海林同埋马恩赐嘅。 呢样嘢咧，社会规范同宗教。 是 息息相关 的。哦，当然啦。 即是原始宗教呢就同呢个原始嘅社会规范差唔多是共生嘅。 是。 啊、即是原始人佢由于即是恐惧、无知等等。 是。 同埋求知啦，哎呀加多啲正能量。咁有咗原始宗教。 是。 冇嘢㗎，首先就拜天、拜地。 是。 拜山。拜水， 你系多神教。 拜树， 唔系你系日日都同呢啲接触。 系 你甚至拜猎物。 系 你打死只鹿拜拜佢先，喂，多谢你啊！你嘅灵魂咧，就我收咗啦。 吓，唔好报仇啊！我食咗你，我食咗你。 你好，你好，你好，吓，即系你我帮你冰解啫吓，迟早嘅啫，我唔打你只熊都打你啦，咁诸如此类。 嗯。 咁但系咧，到即系近代社会咧。就出現無神論，無神論就認為無產階級係徹底嘅唯物主義者，無神嘅，咁啊，所以我睇有啲西方嘅統計啊，而家世界78億人口咧，就有10多億唔信神嘅，其他都信， 即係冇任何宗教信仰， 即係都要揾樣宗教噶啦，咁其實呢個統計係錯嘅，係錯嘅，話中國唔信神。北韓不信神其實 是 假的他們是最信神的、 哦、 因為他那種共產主義思想跟神即是跟宗教是太有關係了、 哦 啊、晚上你應該看我啊，同阿劉慕雄啊，同阿宇信啊，成日都跟你講文革的啦， 是啊是啊是啊， 三中於四無限，你講得幾多個出嚟？ 三中於四無啊，無限四個無限，即係一個都唔識。 即係當時啊，為咗為毛澤東造神， 嗯， 就提出呢個三中於四無限， 嗯 啊，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 忠於黨， 忠於唔係黨，你搞錯啦， 哦， 都未關黨事，都未忠完， 係。 忠于毛主席， 系 忠于毛泽东思想， 哦， 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 系， 因为讲紧嗰阵时文化革命系讲紧路线斗争啊嘛， 咁又啱， 呢个咪叫三忠于， 我都错，因为佢嗰阵时系整党啊， 三忠于 四无限嚟噶， 跟住四无限 系咩咧？ 要对毛泽东主席无限热爱， 系， 无限信仰， 系， 无限崇拜， 系， 无限忠诚。 哇！ 喂，大佬，你係、 又信仰又崇拜， 你係 又熱愛， 你係食得宗教嘅。你話有乜區別？ 冇呢、這個四個無限真係冇， 直頭就即係、就是、 直情 頂人， 係即係你將毛主席嗰三個字改做上帝又得， 或者教主都得， 教主教係嗰啲邪教就係咁。 教咗唔好講邪教。 唔係而家喺英國個人口普查有啲人填係填佢信呢個星球大戰噶嘛。佢信呢個遮大，係 啊，或者外星人嘅，即係任你講啦。 唔係佢個 selection 佢就應該係啦， 有 一紮嘅， 即係個問卷 合格咗宗教，因為宗教就係冇即係未知數，你冇得解嘅，千祈唔好問佢點解，你問點解你就唔信啦。 啊，呢個啱，呢個啱。 啊，所以其實人類咧，佢個宗教意識啊， 嗯。 幾十萬年以嚟都未變過，佢一路存在呢個宗教意識嘅，不斷去解釋佢所信嘅嗰種宗教。所以咧，任何政府你唔好挑戰宗教。 嗯，挑戰宗教真係 唔係，或者你 麻煩就大了。 你唔知道你自己係信緊一種宗教， 哦、 你千祈唔好話我係徹底唯物主義者， 嗯、 我係無神論者。 嗯、 第一你信緊嗰個神你未知，第二可能你自己想做神。 即系后嗰个嚟，后嗰个多啲， 系啊， 后嗰个多啲信自己， 唔好信呢啲嘢。当然有啲人系不自觉嘅，佢又唔会去参加任何宗教嘅东西， 嗯、 但系佢潜意识里边咧，佢、 嗯、 自己有一定嘅宗教意识，佢唔知 系， 唔係呢個有啲人類學家就認為呢個係即係人嘅一種即係特性嚟嘅，一種必要嚟嘅，因為 佢無知佢求知啊嘛。 唔係一樣嘢就係話佢太渺小啦，即係佢覺得，我短短幾十年。即係我人生有咩意義咧？我要相信一啲大啲嘅嘢，即係一個大嘅理想啊，或者大嘅 未來啊。 係，我啲子子孫孫點算？ 我人世之後會點？ 係啦，係 嘛？ 希望死後之後仲有個靈魂啊嘛。 就算我冇咗，即係我啲子孫會點？ 冇錯。 咁啊，有個大愛，但係所有宗教咧，邪嗰啲唔算啦。 係。 起碼就算邪嗰啲，佢都自認為 係 佢係 啱嘅，正確嘅。 唔單止係啱嘅。佢係愛人類嘅， 係都唔係嘅，即係西方。 佢係善嘅， 佢係善，係呢個啱。唔係西方宗教咧，即係同中國唔同嘅，即係中國咧，即係都民間好多宗教啦，有道教嘅古好多古靈精怪。 其實中國人係信一樣教咧， 係 你冇法子形容佢拜祖先，其實係宗教。 係 嘛？我祖先即係走咗。佢會點咧？上天堂或者上唔到天堂，咁你可以係變神，又可以變鬼， 係任你 啊！ 唔係只要你一樣嘢，你話希望祖先保佑你，即係有個保佑就已經係一個神啦，係嘛？即係如果你死咗就冇嘅遺物嘅，死人死咗就乜什安也沒有啦。咁你點樣保佑 俾你啊嘛？ 咁遺產嗰啲代咗啦，佢哋做保佑乜嘢咧？仲要保佑自己，保佑個仔，保佑自己個孫喎。咁你凡係講用保佑呢兩個字咧，已經係一個宗教字眼嚟噶嘛。 首先喺中國，其實你不嬲由可能唐朝、宋朝，你已經三教合一㗎啦。即係 開始啫， 係啦，你 講係咁講 啫，其實唔係嘅。 咁你跟住唔係，但係亂㗎嘛？到底你嗰個去嗰係廟啊？ 你等於係猶太教、基督教嗰啲咁，又係偷來偷去。 跟住你中國人通常 宗教胎概念本身係互通嘅。 跟住拜親財神嘅，冇人唔拜㗎嘛。即係呢個一定係你行過，你話你第啲嘢你唔保佑，你話我咧都要求下財。 福禄寿啦，即系呢三个实拜 咯。所有系人都求健康， 系 啊，走唔甩嘅求长命。 咁呢个咪寿咯，系嘛？即系但系咧，即系有个分别嘅，即系宗教好少有末日教呢样嘢。即係西方咧就有一個叫末日教嘅，即係佢仲有一個學問叫 eschatology。睇見啦，大個 沒咩末日教會 eschatology 啊嘛，即係話佢認為呢個世界有末日啊嘛。 嗯、 但係中國人就唔會嘅。 咁事實係有喎、 啊。我唔呢個即係你從天文學一定啦，呢個地球。 天文學咧，你地球太陽係整個宇宙 嘅一日， 佢有開始嗰一刻 就有一定終結嘅。 梗係啦，有生必有死嘛。 唔係因為佢燒完曬嗰扎氫啊嗰啲咁嘅燃料，佢就會砰冇咗噶啦嘛。 唔係物質不滅， 係 佢以另外一種形式存在啫。係我相信呢點 係 啊，即係佢唔可以從無到有， 係， 但係佢可以從始到彼。 係 哲學係咪咁講啊？ 唔係呢個天文學都啱嘅，但係到最後咧，呢個係假設嚟嘅，所謂物質不滅，冇人話證唔到嘅。你點證明咩叫物質不滅？ 嗰啲叫假説， 假説即係係嘛？咁但 係言之有理，但係查質冇據， 即係都係得個信字嘅啫，都係宗教。 咩？但係西方宗教即係影響佢哋嘅心態好緊要嘅，同埋即係你點解咁多邪教出嚟咧？就因為佢信末日啊嘛。如果你唔信末日嘅時候，你搞咁多嘢做咩啫？啊，必要時不如冚唪唥死曬佢啦。咁你即係見美國好多噶啦，即係冚唪唥復到死。 攞啲嘢嚟嚇你咯。 即係末日之後就有另外一個更加好嘅日子過嚟啊嘛。即係佢嘅諗法係咁樣啊嘛。咁你中國人係唔信呢樣嘢噶嘛？中國人信現世噶嘛？信末日嚟咁即係哇，命都冇埋。 都算來世。唉，你要修德噶嘛？ 喂，來世嗰個係好佛家嘅傳統儒家道家唔會冇來世呢個觀念嘅。佢啲子孫咪佢來世咯， 呢個啱嘅， 係嘛？ 呢個啱嘅，即係子孫係來世， 係 整個人類延續就係咁噶嘛，生生不息噶嘛， 冇錯啦。咁呢個社會規範嘅問題咧，仲有一個問題嘅，就係話佢好中意咧，就同道德拉埋曬， 一定 必須要添， 道德走唔甩嘅。道德走唔甩嘅，即係我講民間嘅道德同埋呢個專制君王嘅道德咧， 係 兩回事。 係 啊，有一個古仔咧，好講明問題。 嗯， 就係講齊王嗰陣時咧，要建一個平民百姓。 嗯， 啊，個平民百姓個名咧，而家唔用噶啦，姓顏嘅，叫做竹。 哦， 個竹字點寫咧？就係、是、根，一根兩根， 係 根旁邊一個熟。 係。 即係 西蜀嘅蜀，蜀国嘅蜀。 哇！即系未见过。 未见过。 竹呢个字读竹。 嗯。 如果系普通话读粗。 粗。 都唔识。 粗。 佢又唔同喎，蜡烛又唔系咁音噶。 佢就颜 竹。 竹 系。 粗粗。 嗱，呢个颜竹咧就受到呢个齐王嘅邀请去见佢。 系。 咁两个人见嗰阵时咧，梗系有一段距離㗎啦，有人引見㗎啦，嗱呢對面就係大王啦，咁個大王梗係企喺度啦，最多就好似領袖咁伸隻手同你握手，或者攻攻手，或者諸如此類啊，咁你要行過去㗎嘛，啊點知個顏竹話咧，王前， 係 你行過嚟。 即系叫佢行过嚟，哇咁恶， 系啊， 点解咧？ 咁 行街佢咁恶， 大臣就话：， 啊， 咁都得？ 你无礼喎你！ 即系点解嗰个王嚟嘅？ 系 你嗌王前， 系 点解唔系李前咧？ 系 咁颜竹就讲一番道理啦。 吓， 佢话咧，嗰啲左右曰：王人君也，竹人臣也。 哇，你神嚟咁样，哦个君 曰竹前 系。 竹亦曰王前， 系 点解咧？咁呢个颜竹就话 系 吓，竹前则为务世， 系 吓王前则为驱事。 系 佢嘅意思即系话，你如果 向 我行过嚟咧， 系 你系礼贤下士， 系 你系一个贤君。 嗯， 如果我行前嚟咧，我系负世趋炎。 哦，有道理喎、啊！呢、這 個你俾我行過嚟，你就係分君， 又唔係你擺款啫，啊，即係等於劉邦洗緊腳嗰陣時嚇、啊，見啲余生咁樣，嚇個、啊、余生咪鬧佢咯，你想唔想得天下㗎？你見長者咁見嘅，我窒你咯，做咩啊？ 係呢個係中國傳統 有。你唔見我揾項羽㗎， 咁啊，所以劉備要三顧草庐就係咁解咯。 嗰陣時劉備就恩珠啦，嗰陣時佢呃人啫。 咁啊，傳統都係中國啲軍去揾呢啲所謂賢明之士，或者即係可以幫到自己嘅人噶嘛。 嗰啲叫做求賢若渴啊嘛。問題嗰陣時你渴緊啊嘛， 即係你需要我啊嘛，唔係我， 唔係 需要你啊嘛，係嘛？所以點解孔子 講緊呢個咧，就係中國民間嘅優良傳統， 哦、 即一種意識，即係呢個規範。 但係呢個少數人， 呢個規範就係呢個領導者，甚至領袖，對於民眾嘅態度。如果你係謙虛謹慎，你係呢、這個。如履薄冰，咁你就會表現出一種大度，即係君王嘅好優良嘅品性， 謙虛嘢， 好少見噶，罕見啊，罕見。 哦，而家即係某個程度都成為一個國際嘅規範同埋特色噶啦。 咁乜嘢叫民主制度？咩民主咧？ 喂，你 即係你係主啊嘛，我要拜票噶嘛，你選我啊嘛， 唔需要拜票都慣咗。嗱，譬如你以前即係又講翻九七前啦，英女王嚟香港咪就又係要走入去街市同啲人握手。呢、這個戴安娜嚟香港咪一樣，王子呢、這個查理斯王子咪一樣。 唉，肥版食蛋撻啦。 肥版就更加啦，要飲涼茶添啦，試下你嗰啲更嘢。 咁佢係喺海德公園踎翻簡商起家噶嘛？ 冇錯啦，係嘛？你又唔係成扎人列隊看演看演咁嗰種做法噶嘛？ 點止啊？嗌萬歲添啊！要 哦，係要嗌萬歲 哦，唔使啊！ 唉，如果你講北韓就更加添啦，唉， 我嗰啲個揞個寶仔出嚟記，唔知記乜？ 唔係，即係你文嚟講咧，但係呢個係少數人，即係顏竹呢啲真係好少有。 唔係點解即係 要寫落歷史 書上面古文觀止咧？ 即係大部分咧，即係中國嗰啲庶民咧，就係哇見到 要拜噶嘛， 即刻跪曬喺度啊，望都唔敢望啊，個頭要嚇，即係哇輕輕裝下都俾分分鐘一嘢打落嚟啊！大佬 望天眼啊， 即係皇帝變咗神一樣啊！你唔能夠望佢嘅， 皇帝係神啊，天仔嚟噶嘛， 天之子嘛，係。 唔係呢個中外都係嘅，即係佢要講到佢自己點樣。佢嗰個係神授噶嘛，sovereignty 即係我個主。 唔係，但係西方就去到十六世紀法國先開始有所謂君權神授 （divine rights of kings）， 但佢都係話 divine rights 啫喎。即係皇帝有一個即係神俾佢一個權利去統治。 但 係 伊麗莎白一世佢都係咁樣講㗎，佢都係話佢自己神授啊嘛，佢 係即係神俾嗰個位佢去做啫，佢唔係神喎、啊。 佢只不過係神嘅仆人啫嘛，大佬。 天佑我王啊嘛， 係嘛？即係唔同喎、啊，即係佢都要佢 天佑啊嘛。 喂，唔該你保佑我啊！喂，大佬，我唔係咁巴閉啊，我唔係你啊，大佬，我唔係神。但係中國嗰種皇帝嘅，唔好話皇帝啊，甚至高少少高官都成日有時覺得自己係神嚟。邊個覺得自己係神咧？希特拉係當自己係神。 我掌握住你嘅生死榮辱嘅喎、 哦。係。 你使乜去到希特拉啫？我係個縣令。 縣 令係百里侯。 係。 咩叫縣令咧？ 係。 叫滅門縣令啊嘛。 哇！ 佢一句説話冇嘢，佢話你應該出丁。 係。 咁你屋企啲丁佢就抽曬。 係。 啊！佢話你要出糧。 係。 咁你就 自己唔食都要俾咗佢啦。咪出丁嗰度慘啊！ 系啊， 打仗死鬼咗之后冇人继后香灯啊，大佬，咁咪真系灭门啦，啱唔啱啊？即系嗰个都系惊啊嘛，即系而家都仲有嘅，即系呢一种即系潜藏嘅，某一啲中国人都始终系觉得呢 样嘢。一个人，做咗官，无论大细，掌握住一啲权， 系 嗰啲权口先，首先就腐蚀佢， 系一定啦。 佢哇一出口就已经系啊！起碼都温馨提示啦， 唔係呢個就西方都有講啊，啊權力令人腐敗啊嘛， 當然啦， 絕對權力就令人絕對腐敗啊嘛， 絕對腐敗 啊！你即係英國嗰個 Hancock 咪咯，夏禮賢係嘛，搞到喺自己辦公室喺度同個女人依依泣泣咁啊，結果衰咗。 嗰啲小事啫， 啊、 都咁做啦。 咁啊，但係佢心裏邊嗰種特權觀念都係啊，即係你唔做得，我做得嘛。 咁你點知唔係條女撲埋佢啊？係嘛？ 咁撲埋你可以拒之噶嘛？你可以做扭牛。 佢識咗好多年㗎啦。 喂，呢度 office 嚟㗎喎，翻屋企先啦。係嘛？即係呢個始終係有嘅。有一種即係特權觀念，而即係呢有好多人都話，即係呢樣嘢係可能人先有嘅， 望乎所以㗎啦。你一坐上嗰張凳，你係俯視文武百官， 係 俯視萬民， 係 啊！佢哋見到你都爬到過嚟嘅，你睇個泰國嗰啲泰王係點回事啊？ 泰國係誇張啦， 攔住過去， 即係國王與我都玩過佢啦，嗰套荷里活電影，即係呢個尤巴連納。即係嗰個英國嘅女嘅教師嘛，家庭教師去到嘛，咁啊一定要矮過佢啊嘛。 與安娜， 係 個。你睇下周星馳嗰個搞笑，即係佢同嗰個大有錢佬，係要俯視佢，嗰有錢佬係 要向上望。好啦，咁啊呢個時候咧又要聽新聞啦，我哋唞唞先嚇。咁啊講個電話號碼1872311，咁啊仲有半小時時間，咁啊大家有咩意見咧，不妨打電話嚟咧同我哋一齊討論。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三名政府高官违反限聚令被票控，指三人唔够敏感，有啲疏忽，但佢哋已经承担法律后果，并且公开致歉，希望事件到此为止。林鄭月娥出席電台節目時話：時常提醒公職人員要比白更白，唔好留有任何空間俾人抽清。佢話三人係受邀出席晚宴，以為屬於私人地點聚會。至於有指佢哋用餐豪華，林鄭月娥話佢哋應邀出席睇唔到菜單，如果見到食材有鮑魚，亦都不宜就此離場。他希望大家從較人性化角度看待事件。他表示 事件顯示執法一視同仁，又指三人盡心盡力服務社會，而高級官員最重要是名聲，他們已經付出很大代價。保安局副局長歐志光、入境處處長歐家煌和海關關長鄧以海今年三月初出席一個私人晚宴，違反限聚令被票控，早前有傳媒報導事件才曝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消費券計劃至今已經收到超過480萬個登記。他在網誌表示，這幾天走訪地區和街坊傾偈和協助市民登記，過程非常流暢，街坊興高采烈地討論登記詳情和如何消費等，不少商户期待這股氣氛為消費市道和經濟帶來刺激。網誌上載片段，陳茂波乘坐電車時說，過去曾經乘搭電車沒有帶備稅銀而給了20元鈔票，但是有了電子支付就可以不用找續同埋帶備稅銀。他說消費券計劃始終是一項新舉措，涉及700多萬名市民，超過10萬商戶，系統既要方便亦都要安全，要容許大額購物更要鼓勵小額消費，市民需時理解系統的設置和要求。在疫情之下，為協助市民應對渠管欠妥情況，政府撥款10億元與市建局推行樓宇排水系統維修資助計劃。市建局說，截至今個月初接獲大約100宗合資格申請，協助改善大約5700個單位的渠管狀況。市建局行政總監韋志成說，初步分析顯示計劃對樓齡較高的樓宇較具吸引力，明天會展開第二階段申請。當局今朝完成黃大仙金鳳街一至三號受限區域的強制檢測行動，28名居民接受檢測，沒有發現確診個案。到朝早8:15，亦都已經完成受限區域內的執法行動。政府曾經派員到訪區域內11户，其中一户沒有人應門，當局會採取措施跟進。一名在機場做搬運工作的50歲男子初步確診感染新型肺炎，帶有 L452R 變異病毒株，並沒有病徵，屬於源頭不明個案。他所住的黃大仙金鳳街一至三號昨晚列為受限區域。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72%，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小玲咧，首先讲翻一个渡轮嘅消息啦，咁就系因为有机器故障啊。上昼11:25，由启德开往观塘同埋北角嘅渡轮，以及系上昼11:35，由观塘开去北角嘅渡轮服务咧，系需要取消噶。咁就系受到机器故障影响，上昼11:25，由启德开往观塘同埋北角，以及系上昼11:35，由观塘开往北角嘅渡轮服务咧，系需要取消，乘客请你特别留意。跟住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喺公主道咧，因为有道路工程，去尖沙咀方向，介乎圣约翰里至到常兴街快线，以及系近常兴街嘅中线咧，系需要封闭，影响到车龙咧，而家排到去九龙军营。咁就喺公主道，因为有道路工程，去尖沙咀方向，介乎圣约翰里至到常兴街嘅快线，以及系近常兴街嘅中线咧，亦都需要封闭，车龙排到九龙军营。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多车啲，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咧，接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咧系慢车，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 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清水湾道碧落斜西贡，三号干线落斜葵芳，马鞍山路欣安村去西贡，以及系全锦公路石岗军营去锦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这个是一个普通香港家庭的故事，亦都是疫情下万千家庭的部分写照。 全部居民都要去隔离营接受检测观察。 咁大件事。 虽然会有风雨，但总有人同你一起面对。 我哋当年打得赢沙士，十八年后嘅今日都一定唔会输嘅。 手下留情广播剧《雨后彩虹》，六月十六号起，逢星期三晚九点半，手下留情节目时段内播出。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九岁的佢 学游水， 十岁的佢 第一次偷渡， 试过投奔怒海， 走过枪林弹雨， 甚至坐监。 15岁 移民澳洲，展开新生活， 从此人生洋洋得意。 30岁 毅然放弃高薪厚职，只身嚟香港追寻教育梦，只为要将幸福盛传落去。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幸福的绕道之起跑线》，今晚7:30，港台电视30日。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吓，咁再睇提大家，天文台发出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咁温度亦都升咗一度啦。头先我哋嗰个半钟嘅时候咧，就31度，而家咧去到32度啦。咁出街咧猛太阳，咁大家咧都系最好带遮啊，亦都咧带水嘅。咁今日我哋讲嘅题目叫做社会规范，直播室里边咧有海林啦，有马鼎盛同马恩志嘅。咁我哋嘅电话号码1872311。咁咧就Facebook 咧都有两段文字，我可以读一读出嚟嘅。咁有位听众朋友就话最直观嘅社会规范就系法律。咁呢个咧就系 错 错，我都认为 错啦。开始话俾听错，系好紧要。 唔知系咪冇听我开始即系节目开始嘅时候，咁啊唔紧要。 呢个好紧要嘅， 即系节目。 所以我都话必须要讲清楚，系两回事。政府同呢个社会规划两回事嚟嘅， 千祈唔好相等。相等咧就好危险嘅呢样嘢吓。好啦，咁所以佢话法律系最后手段，但法律建立过程必然经历咗情理法嘅过程。咁呢个又系错嘅。即係從法律學者嘅講法就唔係咁樣嘅。好啦，不過 anyway， 即係聽眾有咁嘅睇法咧，我哋即係不妨講出嚟。咁另外咧，佢就話獨家村嘅老賓信喺孤島生活需要乜嘢規範呢？其實都需要 的。當然有規範、一個人的社會都是社會。 何況佢有個星期五咧、即係著一聲就已經有個星期五 嗰、那個唔屬於呢、這個。佢唔當係人嘅根本就 我唔緊要啊！你養只狗都係啊！你養只狗都有規範嘅喎，係咪先？你可以亂咁打佢。 佢係俾呢個奴仆嘅規範俾星期五， 係即係間粗間粗啊！鬼叫你俾我捉住咩？啊！你做咗我嘅奴隸係咪先？ 即係殖民嘅等於 係啊！甚至你即係你將動物神化咗佢啦嚇。狗啊馬啊， 一早 狗啊貓啊，呢啲都有規範噶嘛，即係規範嘅程度，人係即係好似海南話齋，啲群居嘅群居，只要兩個人或者一個人一個動物走埋一齊咧，一定有啲規矩嘅。 唔係，佢最緊要一樣嘢咧，叫做呢個規範係建立喺暴力之下，或者斯文啲強力。 強力 強制 係 啊， 係你見喺印度嘅人同牛係有規範噶嘛？ 梗係有啦，你唔可以 牛大過人。 英國 咪就係咯，呢個咪規範咯。 嘟嘟嘟嘟佢啊！ 你做遊客唔好去搞只牛啊！ 而家 馬騮都唔得噶，有啲地方。 係啊，香港馬騮都惡價， 都惡價，你掟佢啊！ 英國嘅海鷗係好惡嘅， 係。 系啦，即系见人系会抢成嚿 pizza 咁抢走噶。 系啊系啊，唔止英国，我谂法国都系噶。 嗯，法国冇咁恶，英国嗰啲海鸥 捉鬼咗佢哋食 啲系啲游客种出嚟嘅。 系好咁啊！有位听众朋友打电话入嚟，我哋听听佢先。阿何生系嘛？ 黄姓黄。 黄生系黄生，系唔好意思。 我想讲咧，就其实规范咧，其实天生嘅有啲系，即系唔使一定要立法嘅。要到立法呢即係已經係好即係唔係咁好㗎啦。但係當然唔可以話一個社會唔可以唔立法啦，係咪先。但係好簡單啦，我哋自細又就係我哋一路睇住自己殖民地長大啊。 嗯。 感覺上以前咁多年呢我哋個政府呢就唔係咁強硬對我哋嘅，每樣嘢都好自由嘅。咁好自由呢好多嘢呢個政府嘅官員做嘢咧，感覺上去咧好多嘢都唔會話有好多個行為啊，有好多收收埋埋唔知啊咁樣嘅。咁同埋去到行為出嚟咧，有咩錯佢會認嘅。 嗯。 咁自然咧，佢做出行為，尤其是一管理層啊，無論公司好，因為政府嘅高層嘅管理層咧， 嗯， 首先佢自我規範先。 嗯。 如果自我規範得好嘅咧，我覺得底下去管治嗰班人咧，佢會跟嘅。佢會亦都會自動去接受自己，喂，自我去呢啲係自我良性嘅自我審查噶啦。 咩自我紀律咯？即係話你自己有紀律 噶嘛？佢唔會去亂咁我係要違反你呢樣嘢啊咁樣。我睇到係咁嘅。係 好 嗱，你睇到呢樣嘢之後咧，我又覺得今日就聽到我哋有特首講話幾個高官。在限聚令里面咁违规咗。首先 好啦好啦好啦，我哋多谢你嘅电话先啊，哎呢啲咁接近嘅嘢唔好评论住啦。 我讲起黄生讲得啱嘅，以前我其实我以前喺间即係手机生果公司度做嘢。咁我耐唔中呢去美国做嘢呢，我就会见到阿老细。佢食饭系自己排队嘅。 是 真是自己排队，他不会找人去帮他买东西，他是自己排队。 是他在排去饭堂。 在饭堂买东西。他排我后面呢，我问他你要不要排先啊，你可能赶时间，他不用 你先到就你排。 是 的。是的，这样东西即你见到的话你觉得哇老细咁即系老细咁公平，你系开心啲嘅，你系觉得好啲。 你去到可能觉得开心啲，你当地美国人话应该㗎。即係因為佢嘅社會規範係咁啊嘛，係咪？譬如嗱， 你一係就唔好落飯堂， 你自己匿埋 一個。一係你去富臨門， 或者揾個秘書幫你買上去佢 office 度。 你落到嚟，你唔好衰俾人睇啊嘛。 不過美國而家新嗰啲公司咧都唔係嘅喎，即係叫做即係open office 啊，公開放辦公室啊。即係你下邊啲下屬下面睇到老細個房係透明嘅，係嘛？即係你叫秘書買上嚟喺自己房度食都唔掂啊！真係係嘛？不過咧嗱，頭先阿黃生講一樣嘢咧，就係、是即係殖民地咧，你睇到嘅佢嚟到香港嘅時候咧，最初啲華人咧，唔該，你繼續用大清律例，我唔管你。 嗯， 你咪就係呢、這個，因為佢明白到咧唔同嘅文化、唔同嘅地區， 都係以華治華咯。 咪即係有唔同嘅法律啊嘛，有唔同嘅規範啊嘛，你要夾硬將你自己用開嘅規範扼喺一個另外一個即係習慣另外一種規範、習慣另外一個法律嘅人身上咧，你必然引起矛盾同衝突嘅。咁你好似阿馬鼎盛話齋，咁你點辦咧？唯有強力咯，係嘛？即係我 咁咪成本高咯， 係嘛？你必然嘅喎，係嘛？ 英國佬最叻呢樣嘢啦，唔係幾百萬人點統治幾人啦、 啊？係即係佢以香港就以華制華啦，印度就以印制印啦。咁、當然有啲嘢佢睇 順水推舟， 佢有啲嘢睇唔過眼，佢都會咩㗎？佢都會喐你㗎。即係譬如好似香港咁，佢去到我都唔記得咗幾多年啦。都是十九世紀嘅，就禁止立妾啦。以前中國人係可以立妾 的。你咪喺新界立咯， 係新界租翻嚟噶，唔關佢事，唔係殖民地。 最戇居嗰樣嘢咧，係唔準食狗肉。 係啊，呢、這個又係啦。 呢樣嘢食狗肉，即係你中意狗，你咪唔好食咯。 係 你中意只狗，你送俾李鴻章，李鴻章咪煮咗佢咯。然後話俾你聽。 麻麻地喎，即係 冇味。 唔係味就好好味，咬唔喐啊！你整隻咁嘅狼狗， 哇，硬到 八十幾磅， 有排食。 係啊，即係你唐人咧，從起碼從老子心開始。或者從樊哙開始，啊，象燕會都係屠狗會啊嘛， 已經食狗宴。 你睇嗰啲漢畫，上面有十二隻鈎，即係個廚房啊，掛住十二樣嘢，其中有一樣就係狗啊嘛。 哦，即係雞鴨鵝羊馬咁諸如 此類。計啦，總之 有十二樣嘢啊， 十二樣嘢 咁多㗎啦嚇。 嗰個漢畫好靚嘅，你知道嗰啲浮雕啊， 或者佢有冇畫埋啲嘢喺度嘅？ 有， 即係有兔啊，有嚇，即係有兔肉，有狗肉，有馬肉，有牛肉，有羊，哇，犀利！ 食狗肉咧係華人習慣嚟嘅， 唔知 唔好話係韓國人啊，韓國人。未有耐啊，佢學 嘅 啫。 佢學。 咁你將佢定為立法，即係用刑事，啊，即係好似燒炮仗咁樣罰錢拉人咁。呢樣嘢咧就唔合呢個社會規範嘅。 係， 即係頭先嗰位聽眾講咧，都提出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啫，一個誤解，以為社會規範係法律， 係啲錯嘅， 完全錯嘅， 係 即係未有攞有法律之前，未有攞有政府有國家之前咧，社會規範已經存在嘅，因為嗰個係社會成長嘅必然嘅過程， 係 佢一種即係約定俗成。大家都要遵守嘅， 係 比如講馬恩士你話唔好隨地吐痰，嗰啲係西方。城市、現代呢三個概念先有嘅， 係農村冇呢樣嘢。 唔係農村掠鹹都 有所謂， 做咩唔掠啫？ 或者係喺巴士度剪指甲，依、這個都好奇怪嘅。 嗰啲好另類啦，好另類啦， 好少數啦 嗰度明顯係叫亂拋垃圾。 係。 即系1500元系定嘅罚款，系啊！你即刻 啪咁嗰啲指甲唔知飞咗 报警嘅，你唔使，你只要剪咗就系乱丢垃圾。 唔系有啲规范咧，就系即系譬如话你未必写埋喺度嘅，以前咧就要嘅。譬如衣利不整就不得内葬，咁有啲地方系咁噶嘛。你挞对拖鞋走去咩香港会，你唔俾你入场啦。 试过啦， 你打胎都唔得啦，冇打胎都入唔到去啦。 试过啦， 系嘛？ 黄老尖带我去某场所， 系。 在门口拦住， 系 唔系拦我喎？拦佢喎？ 点解着对凉鞋？ 唔系，佢着件冇靓衫。 哦， 啊，咁啊，即刻即系侍仔识得佢啊，黄生攞件衫嚟俾你着，咁你咪识做咯，整条红衫过去咯。 即系你要入场啊嘛？ 系啊， 梗系啦， 领咁， 系咪？ 佢要求唔奢，要有领啫。 哦。咁所以即係呢個係即係社會規範就係咁啦。呢、這個冇唔係唔一定係法律問題，唔同即係話吐痰要罰款兩回事嚟噶，係咪先？ 你即係話圈蛙嗰啲係冇標準噶嘛？ 係啊， 唔通人哋攞住嗰個 分貝係低啊？你 隊埋嚟咩？唔係啊嘛。 咁啊，同埋圈 嗰啲係叫自律嘅問題。 係 你講説話，你天生係大喉嚨，咁冇辦法咯。 係 咁，你可以手語啊。 唔係，同埋原則上咧，圈蛙咧就只係個，如果你個人圈蛙咧就可以告。譬如我同你馬鼎盛喺度傾偈，好大聲咁傾偈，咁唔係圈蛙嚟嘅。 當然係啦，你個聲音大，你影響 聲音大啫嘛，就唔係話嘈喧蛙，就係 你 係尖叫啊， 你係唔斯文，唔係 唔斯文， 聲大都唔得噶啦，聲大都唔得噶啦，即係你嗰個地方咧係安靜嘅，比如講嗰度食西餐，唔好話喧蛙啦，你個叉叮一聲撞到個杯，已經側目啦，係咪先面斥不雅？ 唔係個個起身以為你想發表講話，即係西方係咁噶嘛？ 咩你估？ 即係我要即係捉走啊，或者就叮叮叮叮咁，你走去叮兩叮，成個餐廳啲人企曬起身。 個侍仔攞住個電話嚟揾人啊！十九世紀。 唔係，譬如喺德國嘅話，你星期日你係唔可以開洗衣機嘅。如果嘈到隔離嘅話，呢啲即係星期日係唔准有聲嘅。 哦， 如果係咁樣，香港做到嘢。 住 apartment 咯， 係 啊，好似 house 咁，隔離唔會隔離嘅。 德國係講係控係真係對呢樣嘢好緊張嘅。 咁我如果開剪草機仲大聲 啦，唔得，唔可以做，乜都唔得。 喂，我剪草星期六唔剪幾時剪啊？ 星期六得， 星期日唔得。 即係猶太人就唔得，你如果住喺個猶太居咧，你星期六剪草又唔得，星期日就得。 工作 係嘛？即係 工作。 喂，呢個神規定咗㗎，你仲大鑊，你知唔知啊？ 主息日啊， 係啊，主都休息啦，你唔休息，你有冇搞錯啊？所以 咁主做完世界啦嘛，我仲挨緊世界啊嘛。 唔係，所以有個笑話好笑嘅猶太人笑話就係話咧，我點樣懲罰啊咩即係亞伯拉罕啊，亞伯拉罕啊咁。就等佢星期日咧，偷偷地去打高尔夫球，要佢一球入洞。哇！你打高尔夫球可能打成世都未试过，砰一球可以入洞噶嘛？咁啊好巴闭。你唔讲都俾人听啊！你主息日啊，星期六走去打高尔夫球，你咪即系犯律法啊！佢嗰个唔系法律、啊，所以呢个中文又译得好好、啊。 仲大镬， 仲大镬，因为宗教嗰啲唔能够叫法律，即系我哋政府嗰啲叫法律啦、啊，咁啊宗教嗰啲就叫律法。 我哋叫犯天条， 得天条仲啱呢个字法，因为呢个系神定落嚟噶嘛，所以一定系天条啊。 因為嗰陣舊年我見網上面有條片嘅，就係歐洲即係啲人喺屋企，因為 lockdown 嘛，唔准出街啊。咁就你見歐洲好多國家，意大利、西班牙啊，唱歌啊，大個成個社區，大家喺個窗口度唱歌。係得德國，你一唱歌，隔離個鄰居就話收聲，你冇再唱啦，你咁嘈。係即係文化上有個分別嘅。 唔係德國係好惡嘅嗰啲社區啦、甚至譬如你間屋有咩顏色，佢都管嘅。甚至咧有啲好似瑞士啊，仲誇張，即係你去，如果你想喺某一條街買間空出嚟嘅屋咧，你要嗰個街道委員會嗰啲街坊話同意你搬入嚟先啦， 一票否定， 係一票已否定，同埋佢有跟住話俾你聽有啲咩規矩，例如星期日唔可以剪草啊， 你記得點？但係你草長啲咧，你唔記得咗剪咧，會收信嘅，罰唔知千幾二千蚊美金 咁 樣。 咁呢個唔知啊，係 好多人驚 嘅。所以即係呢個即係佢哋個民族係咁啊，即係嗰種紀律性仲誇張過日本仔。 即係都係最後要總結一句咧， 係 社會規範。是大过政府法律的。 一定是。 比如 说一定是 比如说节假日。 嗯 啊你虽然是已经这个做了殖民地百几年又回归了二十几年。 是。 它有一个相当强势的中央政府在这里。 是。 但是你法定的那些假日呢话知你是英女王生日。 是。 啊定是这个登位。啊、 取消 或者是七一十一那些是你定的当然你可以很庄严、你找个金紫荆广场去升旗去暴操、甚至在天安门广场百万人大游行、即是那些是官的日子、不是民的日子、民不但是这个过年是春节、这个清明拜山、重阳登高、中秋点灯食月饼，呢啲系发自内心嘅， 系 同埋系佢哋呢种习俗，呢种社会规范，系几千年，亦都系会，我相信继续延续落去， 会 啊，所以你官嗰啲可能系用好大嘅势力，同埋花好多钱， 啊试过啦， 去搞呢啲嘢， 系 啊，比如讲呢个奥运啊，诸如此类啊，嗰啲咧，你稍。变咗一个扰民啊！嗰阵时听讲北京人啊避孕，唔系避孕啊，避孕 避孕 啊，避过呢个奥运会。 哦，嗱嗱声走啊！ 唔系你封咗城啦，呢条街又唔准行，嗰度唔准出门口，真系唔准出门口、啊。 系即系疫情咁啊？ 唔系啊。 你近窗口都唔得嘅，有啲街 佢系费鬼事你，你即系影响观瞻啊！ 系 啊，呢样嘢紧要。 你搭对拖鞋走出嚟咁， 所以你咪呢啲市民咪觉得你扰民咯、啊，甚至有啲特殊人物啊，样衰口臭咁嘅公费旅行，等你 卖你爬，你玩啦、 啊！ 你 喺呢个期间，你唔好出现喺北京城啊！费事啲鬼佬记者去采访你。 系啊，所以咧，你要强力去对一个即系应 取消啊或者咩咧？ 係兩回事，即係社會規範係 唔 係 法律嚟㗎？ 政府行政命令或者勸喻係另外一回事，仲係嗰句説話，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啊，有得有時得，有時唔得，好多時候都唔得㗎。試過啦， 你如果信民意咪得咯？ 又唔係㗎喎。 点啊？ 系咪即系 你信民意都得？ 你唔信民意就唔得，一定唔得。哦，你咩？你太过逆民意而行咧，试过啦。文革试过唔准过春节噶，咁啊啲人咪照样唔开工咯，好简单啫嘛。 你够胆咁，我就唔够胆。啊，咩叫做过革命化春节啊？ 啊，试过啦，有 咩叫共产主义劳动日啊？啊， 咪好似试过一两年之后唔敢啦。 好在你唔喺大公报咯。 好啦，今日咧时间差唔多啦吓，咁啊先预告下听日先。听日咧就阿马鼎盛放假，咁我请嚟呢个叶君耀同埋阿黄家正啊。如果大家睇过一套紀錄片叫《音樂人生》咧，應該都認識呢位後生仔噶啦。咁就講講香港古典音樂嘅明天啊。咁啊，最後聽一隻歌，衛斯唱嘅叫做《一知半解》啊。咁啊，今日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拜拜。 怎麼説得就如望透我是我，雨好大，然而又對著我一思一想，一知半解，若並未感。别胡乱地为我猜心中底牌，我跌宕过的路里在何地上下都不了解吧，你是谁怎么可以对世间审判我，出错却